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识食堂教育部经理谢永文要挑战我哋， 我相信人人都做到啦。英文咧就叫做 empty your plate， 食晒你只碟上边嘅嘢，一个礼拜每一餐都食干净晒嘅。 我唔嘥嘢嘅英文， 唔难啦，我有男朋友喺度。 想知道主持李浩辉同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婷。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咁装置嘅，佢就会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浸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患者，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个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時分，五點新聞後啦，5:07。哇，尋日真係緊要啊！好耐以嚟都未試過咁樣喺咁短時間裏邊，由黃變紅，跟住又變黑雨咁。所以尋日成個朝頭早咧，大部分咧應該好多打工仔咧都唔需要去翻工啦。不過而家你出咗門口嘅途中嘅時候咧，就的確咧就係好氣頂嘅。哎呀，早啲刮黑雨啦！咁啊，尋日好多人咧咁樣樣嚇，咁啊早啲刮黑雨嘅時候就唔使喺途中咧。比较尴尬啊，咁啊，同埋咧都系危险噶嘛。喺黑雨嘅时候咧，就要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当时系喺一个室内安全嘅地方咧，有啲人咧就索性咧就系就嚟翻到公司啦，都系唔好啦，系啦。应该系一个即系叫安全地方，或者系有个地方你饮下嘢啊，食下嘢。咁而家咧，可能有啲人随身都有电脑喺度，咁喺度做嘢咯。冇电脑嘅咧，就用手机玩下手机啦，冇办法啦。直至到系消除晒啦，冇咗呢个黑雨之后咧，又可以继续你嘅行程，翻去你嘅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咁所以寻日大部分朝头早咧，应该都冇咩运作噶啦吓。学生哥亦都放咗一日假。咁啊，今日咧，而家咧，一切咧都如常啦。今日要乜嘢嘅报告都冇。天气方面咧，都会有啲雨啊，亦都有啲局部地区有雷暴嘅。今日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今日喺下昼嘅时候，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1度，而家29度。 可将失 望变希望，此生饱历风浪，无惧顷刻沧桑变，有信心船定终靠岸，不必争强与逞强，懂得忍耐忍让，成败尽管皆天意，我信七成在手上。 关谷英的平常心，又或者叫做长相依，开始我们今朝清晨爽利的节目。现时时间五点接近十四分了，今日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 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系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咧系会系酷热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啊。延续就听翻一啲系中乐嘅歌曲啊。中乐咧都有一种俾你好宁静。好悠闲嘅感觉吓，蔡国权。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在郁郁的岁月中，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令任我的心再长期地痛，亦不想给你苦弄。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空气内流动。 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两心相印，两心相印就变一个。 电视剧《京华春梦》里面有好多个插曲，呢一首系其中嘅一首。咁嗰时电视剧咧，里边好多个歌曲咧，亦都就住啲内容，有好歌听，有好嘅电视剧咧，成都应该吸引好多人。咁所以嗰阵时咧，亦都系一个其他娱乐唔系太多嘅年代嘅时候啦，《京华春梦》系一套好受欢迎嘅电视剧。是好多人呢就是一路慢慢就揸住碗饭咁就望住电视，电视就係送嚟㗎啦。我嗰陣时都係其中一个真係晚晚追看㗎喎。咁可能你係即係嗰啲劇情而家睇就话啊即係狗式啊老老套套。但係硬係其实呢一啲咁样嘅情节呢你就会係觉得你好受落嘅。即係老套得嚟又好受落。咁男主角刘松仁，女主角就係汪明荃。咁都系最后系一套悲情嘅一个剧集，而嗰阵时嘅幕后做呢一套剧嘅其中一个编导咧，就今日咧都已经名成利就啦，佢就系杜琪峰啊，咁系就系同呢一个即系男女主角咧就合作咗，都合作无间地。以前就系呢、這个电视台咧，都系制作咗好多经典，大家亦都深入民心嘅电视剧，《京华春梦》里边嘅《爱你一生》。不够多。 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 偏偏喜欢你。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陈百强呢一首咧都系出色嘅作品之一啦。睇翻啲资料，都原来1983年嘅事，我都超过咗30几年啦吓。但系呢啲咧都系好好听嘅一啲嘅歌曲，几时攞嚟听都系会系容易听入耳。陈百强写曲，郑国江词，而系周启生去编曲嘅呢一首83年嘅作品《偏偏喜欢你》。这首是《天蚕变》里面的歌曲，也都成为柳影红每一次登台的饮歌。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心变尘埃，命中 向，愿你暗中送他回来，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在电视剧里面一些情节很好看的一些武侠剧、古装剧里面总有一些遗憾，就是一些人生的无奈，明明喜欢又不能够一起，爱情线一定多的了。柳影红换到千般恨。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铁话屯马线架空电缆故障已经修复，今早屯马线列车服务正常。港铁何文田站附近架空电缆设备昨晚十一点几发生故障，影响屯马线列车服务，工程人员在修车后抢修。警方在大屿山拘捕一名十五岁少年，他涉嫌贩毒，并检获市值超过180万元的毒品。警方根據線報調查後，前晚在梅窩一座住宅大廈的電梯大堂截查一名少年，在他身上搜出屬於大廈一個單位的鎖匙。警方其後在單位檢獲約3公斤毒品，包括懷疑氯胺酮和懷疑可卡因，以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打鼓嶺一個環保回收倉凌晨發生火警，消防已經救熄，沒人受傷，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凌晨一点半，位于平斜路的回收仓起火，消防到场发现有回收物料焚烧，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约一个钟头之后救熄。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捣破一个非法钓鱼机赌场，同埋拘捕8个人，其中一个人涉嫌非法入境。警方昨天下午突擊搜查旺角上海街一個單位，其中一名被捕的女子涉嫌管理賭博場所，另外6名本地男女和一名內地女子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涉案的內地女子同時涉嫌非法入境，另外被捕人亦都涉嫌違反限聚令，警員向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警方檢獲2部釣魚機、2部射擊遊戲機、1部著料機、一批遊戲卡、讀卡器和1000港幣的賭款。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283點，下跌1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90點，上升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3，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2，加元1.234，人民幣6.457，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93，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7美元，卖出1,77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搬啊！ 我知啊，陈永红你搬上上午8点啊嘛。 咁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由7月5日开始，就有我赵芬妮同埋我嘅好拍档李仁杰啊。 一个集经典金曲、巨星访问同埋仍有美食嘅节目，加埋你嘅来电1872312，星期一至五每日开放。 有你哋照顾有你同行嘅听众，我就安心晒啦。 有你翻做间，我就安心晒啦。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纵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早晨就是一日挑战的开始咯。每日都有各式各样的事要去做，趁住早晨准备好自己，早晨咪就是咁有活力咯。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5号开始，朝早8点到10点都有我陈永红还有李浩辉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听到一啲嘅宣传声带，系、一啲嘅节目咧，筹备一啲新嘅节目咧，都会即将听到啦。喺呢个七月份都系一个嘅改变啊！有你同行节目名一模一样，咁啊就去翻原装嗰个主持嗰度啦。有你同行其实咧就系李仁杰咧，佢最早期自己个人主持嘅一个节目，亦都非常出色，有好多 fans 嘅。到到近排大家听嘅呢一段咧，就是、有陈永红同埋叶蕴仪咧一齐做嘅《有你同行》，就喺晏昼嘅时段。咁而家咧仍然系保留翻喺晏昼嘅时段咧，但系又去翻咧最早期嘅节目主持李仁杰嘅手上，亦都有一位女拍档啦，赵芬妮。咁大家可以咧拭目以待，听下佢哋嘅合作嘅呢个久违咗嘅节目啦。而在这个头先也都听到一个新的节目、自在早晨。自在早晨在哪里呢？就是在现在大家听的那个园区下，这个是有趣空间的时段就听到了。所以大家这个星期呢其实就要好好珍惜了，包括了即主持园区下。是啊，做了这么多年在这个礼拜呢将会是他人生是在这个香港电台做的时段。是有暂告一段落啦。人生的一个段落完咗之后呢，又可以去展开佢人生嘅下半场。是啊是啊，佢退休啊。对咯，而家呢个年头嗬，有啲话吓咁早退休，唔似喎，唔似嗰啲年龄。而家啲人呢就保养得非常之好嘅。咁身体亦都非常之健康，普遍上呢都几长命嘅。咁所以你话去到嗰个岁数，以前有啲人硬退休嘅，咁去60啊 ,65, 都系仲系做得嘅。可能在别人眼中就说，喂，都还是六零岁，我还可以做。那这个就视乎真自己问自己，你得不得，在这个思维上啊，你的体能上是不是可以。但是身边的人呢可能锡住你的就说，不好啦，不要那么辛苦啦，做回自己喜欢的事啦。但是最明白的呢都应该是当事人自己。他喜欢的事可能都是他现在一直在做的节目。尤其是我们做节目的人呢，惯了这么多年呢， 是有份兴趣在这里，才可以一直持久去朝朝回来开咪去做节目。那这个的喜不喜欢啊，那个兴趣呢真是当事人才明白。但是又知道很多东西呢，这么上下的时候呢你都要放手。你放手之后呢又可以展开你的人生去寻找你另一样喜欢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听完趣下的朋友，这个礼拜继续要听埋啦，有趣空间。他自己都是其实在播歌方面啊，揀啲主题呢都是讲緊一啲缘分啊，珍惜啊嗰啲咁样啦。今日29号星期二，咁年趣下会做到呢个星期五呢就同大家是告别呢个空气间。早晨五点三十九分，气温29度。 望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曾历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见，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边。像冰封，谁奢想一寸都抱紧，至少一刻快感，亦当缘分。夜半再相见，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 GM 的睡公主、啊、快乐都不知时日过啊！仲记得嗰时初出道的时候，哇！呢、這个真系巨肺、啊，好多歌咧，佢都好够气嘅唱吓。咁、啊、而睇翻下，都超过十年光景啦。呢首歌咧就系2008年10月嘅时候出嘅一只碟，系GM 自己嘅作品。 十年人事几翻身啊！今时今日咧，佢都系靠佢自己嘅努力咧，喺国内嘅知名度都相当之高。而家咧都喺国内嘅树咧，就系发展为主，亦都系好多时系会做一啲导师添啦，去到嗰啲啊，即系中国好声音嗰啲去一个评判之类嗰个角色啦，将自己嘅地位可以推到咁高。而当日咧都系靠佢自己努力去唱歌去打天下，要过五关斩六将，先至可以有一个稳定嘅位置，站稳喺国内嘅其中一个阶层嘅树，都唔容易噶吓，即系系国内而家嗰个竞争都好紧要啊。任何都是的啦，其实如果你没有你的实力呢，都很难能够是力争上游，上到去令人认识你，有自己的知名度。5:45，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还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啊。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1度，现时29度。钟镇涛同埋陈秋霞嘅作品。 One summer night, the stars were shining bright. One summer dream, made for fancy winds. That summer night, my whole world tumbled down. Not for you. Each night I pray for you. My heart would cry for you. The sun will shine again since you have gone. Each time I think of you, my heart would beat for you. You are the one for me. Set me free.Like sparrows up the trees. Give a sign so I would ease my mind. Just say a word and I'll come running wild. Give me a chance to live again. Each night I pray for you. My heart would cry for you. The sun won't shine again since you have gone. 陈秋霞以前佢出嘅唱片里边《秋霞》嘅碟里边嘅歌曲，佢自己写曲写词，同钟镇涛合作嘅《One Summer Night》。系啊，一模一样呢首曲，咁有一首广东歌咧就系改自佢。呢首广东歌系冯伟棠。有幸当时我被邀请一起同佢合唱呢一首《月下盟誓》。 月下盟誓，月色煞令人迷。 双手拜月，两心早已许。 心心两牵，今后都不会变。 若誓盟定， 望月做证。 愿两心永莫变，盼两情永莫。 日夜畅醉落狂影， 风高气清，双双诉心声， 心心两牵，今后都不会变， 若誓盟定， 望月做证。双诉心声，心心两牵，今后都不会变。 若誓盟定， 望月做证，共并肩，手两面，盼今生得未倦。后愿若谁泪起，人皆赞善。 嗰時都有機會嚇，就係發啦呢個歌星夢做歌手。咁喺馮偉同嘅大碟裏邊咧，有兩首合唱嘅歌曲咧，就係唱片公司嘅老闆話邀請我一齊合唱啦。咁因為嗰陣時咧，我同馮偉同咧喺呢個做節目方面咧，係一個叫做係播音情侶嘅最佳拍檔，所以咧咁啊揾我哋合唱一隻歌啦。頭先呢首歌咧就係黃百鳴寫歌詞嘅，歌名叫做《月下盟誓》。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1度啊！ 系个笑话嚟嘅， 笑话咩笑话？ 留意一个团圆个圆字咧，系员工个圆， 系啊， 所以团圆系团圆。本来咧个戏咧叫做《艺术总监之死》嘅，呢、這个名系唔吉利。 哦， 咁既然系咁样咧，艺术咁我咪叫美丽咯，团圆咪总监咯，但结果唔系之死咯。 想继续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陈锦权介绍佢嘅舞台剧《美丽团圆大结局》。记得星期五晚九点听住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咁啊，朝早嗰阵咧，我习惯嗰方面咧，我谂最好系饮杯水先啦，跟住我都会冲下咖啡啊嚟饮。但系咧，未讲呢啲咁嘅叫实际嘅之前咧，要讲思想嗰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咧，一系你喺个床度啊，即系起身嗰阵咧，思想嗰方面尽量系开心嘅，系可以培养一个好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个人个心情同埋个身体咧，系会有个反应嘅。咁咧係會好好地面對成日，咁我祝大家清晨所利。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啊，早晨啊，希望你轻轻松松过呢个早晨，有愉快嘅心情迎接呢一天啊！ 沙滩那颗烫细沙，仿似太阳在脚下， 在脚下。 沙滩里一个他，身体语言在说话， 在说话。 踏浪去扭啊扭啊，他的纤腰会光滑，句句好句皆句句，找我牵挂。含情地去待我高声叫他，心坎如火山爆炸，人渐融化。可惜只可委托海与沙，浮游徘徊在他脚下，去替我茫然地说：小姐你好吗？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朝早同琴日朝早咧，嗰个天气方面咧个差别就大啦，嗬！琴日朝所见嘅嘢咧，都好少过一次过咁快嘅时间咧，由黄一路到红，一路到黑雨咁样，黑雨嘅时间咧都颇长啊！咁大家睇翻啲可能系手机上啲人传嚟嘅片啦。都見到啲山泥傾瀉嗰啲，哇！啲洪水噼里啪啦咁樣樣咧，都十分之混亂啊！哇！如果真係架車係咁唔好彩地被咁樣嘅啲水浸過咧，都幾係啊！冇車用不得止啦，你要去修理啦，而且個價錢咧都唔平啊！真係可能你會心都痛埋啊！唉，真係咁，所以咧就諗翻下泊車泊喺咩位咧？係咪要泊喺停車場仲要高層啲咧，就唔會有水浸？咁但係跟住再諗下。引申就是哇，养个车都真的很贵，停车场的费用呢，你如果要泊得个靓啲嘅位呢，而家都要几千蚊，嗰几千蚊三千又系几千，四千又有，五千又有，咁其实真系养架车都几辛苦。所以有时呢就是其实搭公共车呢系相对方便，系会逼啲，但系起码你又有预算啦。咁如果你养得起车嘅呢，又觉得假日啊一家大细揸住架车呢，有时好多嘢拎嘅时候呢，又有呢个方便之处。咁呢就凡事就系咁㗎啦，你有得呢样就冇嗰样。所以有啲嘢好与唔好全部要接收啊。今日天气方面呢，就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呢，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早晨啊，今日是6月29号，农历是5月20日星期二。现时时间6点11分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我哋嘅老友记啊，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啊，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过往嗰两个星期咧，我哋就系因应端午节咧，系端午赏画论养生啊。咁有两个星期嘅时间，又欣赏画啦，同埋有啲秘方，即系以前呢啲民间嘅方咧，你都传咗俾我哋。 洗白白方都有啊。 系啦，系又美白啊，咁嗰啲啊嘛吓，非常之好，又可以养生，同埋皮肤靓啊，滑净啲咧，都好啲啊。 大家不妨一试啊。 呢个都系抗衰老嘅做法嗬。 系噶 吓。嗯，好啦，今个星期咧，我哋翻翻去之前咧，我哋嘅金句啦，嗰14个字嘅金句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啊，这个都是我们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里面继续的了。在端午节之前呢，我们就讲紧这个清代的绘画历史。我睇翻啲資料呢，原來都用咗五集嘅時間去講喎。 係啊，最長啊。 係啦，咁點解呢？ 嗱，有兩個原因嘅。 係。 一方面呢，中國繪畫發展到去清代，虽然已经是接近古代绘画的辉煌尾声，但无论在题材或者技法上都仍然是画派林立，兼收并蓄。画家数目之多，作品题材的广泛都是超越前代的，就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些原因啊？ 有啊，对近代人来说，清代的历史比较接近嘛，那很多画家的名字呢，我们都时时都听过的。全世界画作的数目亦都比较多，即系近啲咧容易保存啊嘛。 系 咁，对唔少近代杰出嘅画家嚟讲，就产生咗一啲直接或者间接嘅影响。嗱，因此虽然咧我哋只系做咗好似蜻蜓点水式嘅介绍，但系亦都花咗成五集嘅篇幅啊。 好啦，咁啊，到今日开始咧就讲近代啲啦，系嘛？ 系啦，我哋由清末民初开始讲啦，提过吴昌石啦，佢有好多追随者嘅。 系 嗱，比较出名嘅有陈思曾、王振等， 而受佢嘅画风啊、画法影响嘅，仲有齐白石啊、潘天寿呢啲近代嘅大画家。 嗯，咁今日你会同我哋介绍边一位近代嘅画家咧？ 嗱，先讲陈思曾咧。 好啊， 佢1876至1923，嗱，佢出身书香世家，好细个咧就家教好好噶啦，学习咧诗书绘画，曾经去过日本留学，相信咧系我国近代画坛上边啊最早到日本留学嘅画家嚟嘅。 嗯， 后来咧佢翻翻中国。投身艺术教育，时时向吴昌石请教绘画同埋篆刻。佢亦都咧好中意咧临摹古人嘅，譬如沈周啊、石涛啊、龚然等等呢啲大画家。 咁佢擅长画啲咩画咧？ 吓，佢画到好多嘢噶，嗱，能够画山水啦、花卉啦、古今人物，善于咧大写意，即系好随意嗰种画法。 嗯， 啲笔法好雄健嘅，亦都善于一种叫顶天立地嘅布局。别树一格嘅 咩叫顶天立地嘅布局咧 吓？啊，即系话喺张画纸上边咧，上边同埋下边都画到尽嘅， 系 入边嘅内容咧可以去到边边嘅，上边下边都到尾嘅， 即系用尽晒嗰张画纸。 对啦，上下都用尽。 哇，其实都好难嘅，所以你事前嗰个计划系点样画法咧？喺脑海里边已经有咗先嗬？ 梗系啦， 嗯， 陈思曾咧喺诗书画印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啊。亦都曾经发表过一篇叫做《文人画的价值》呢一篇文章，为传统文人画辩护嘅。喺近代画史上，佢系一位复兴传统绘画嘅先驱者。可惜咧，佢年寿太短啦。 哦，系睇翻个岁数咧，你头先讲1876至1923，即系大概47岁到。喺画家嚟讲，都算系短命嗬。 啊，可以咁讲啊。 嗯，咁陈思曾嘅代表作品包括啲咩咧？吓、 啊。有秋花图啊、山水等嘅。 嗯， 喺民国中后期，画坛出现咗几位超凡嘅杰出画家，包括齐白石啦、黄宾虹、潘天寿、徐悲鸿、林风眠等嘅。 哇，咁啊，齐白石同埋徐悲鸿咧都好著名啊！即系喺我嚟讲，听到吓，徐悲鸿又善于画马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你应该又会同我哋讲齐白石啦， 先讲齐白石。 好啊。 嗱，齐白石咧，1864至1957。 嗯。 他原本叫齐纯之，灵芝的芝， 是 后来就改了叫做王，建立堂皇的王。 王那有没有什么意思呢？ 有，是半边逼了的意思的。 都很靓啊， 很靓啊。他很多名号的，譬如白石山人、牧人、纪平老人、三百石印富翁等等的。 嗯， 每一个名号呢都似乎有啲特别嘅意思嘅， 系咩？咁牧人系指咩咧？ 讲佢自己曾经做过牧匠。 嗯，咁纪平老人呢？ 就话自己咧长期离乡别井，好似浮萍一样咧，过住一啲漂泊嘅生活。 咁三百石印富翁又点啦？ 就话自己咧刻过300块自己用嘅石印啊。 嗯， 所以佢几乎每个名号都系自己某段生活嘅写照嘅。 哇，佢嘅资料都相当丰富，即系如果系仲在生嘅话咧，揾佢做访问咧就好多内容啦。咁佢嘅出身系点咧吓？ 嗱，齐白石咧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小农村嘅，家境就好穷。年轻嘅时候咧就学做木工， 嗯， 喺乡下咧同人做一啲雕花家私啊。 系，咁佢几多岁开始就去学画画？ 啊，其实咧佢20几岁咧先正式拜师学画画嘅， 其实都算啱噶啦，年份系嘛，又唔系话太迟嗬。 我觉得后生添。嗱，佢最初咧就学啲民间神像，然后咧就学画人物嘅肖像啦，跟住就学画山水花鸟等等。 嗯， 40岁之后咧，佢好多次咧离家远游啊，游览啲名山大川，同埋咧去观摩前代画家的作品的。 嗯， 到中年了就定居在北京。 咦，咁喺定居北京的时候咧，佢嘅画风会唔会一路又再升华咧？吓， 嗱，初时咧，由于佢仍然带住乡间木匠嗰啲土气啊，所以佢嘅画作系唔受欢迎嘅。啊，好彩咧，有一位头先我哋提过嘅陈思曾啊，赏识佢嘅才华，就建议佢改变同埋创新画风。 系， 嗱，佢听话，经历咗10年嘅苦练。终于完成了他自己所谓的衰年变法而成功了。 嗯， 当时已经差不多70岁 了。哇，即是先有是一个高人指点就开窍不同了。 没错。 加上他肯学听话，去到70岁都可以，其实就为自己是再铺一段好 靓、好美丽嘅前路吓。咁人哋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喺佢嚟讲又唔系，都仍然系可以好有劲地去做吓。 的确系嘅，齐白石咧，佢系天资聪颖，而且咧好勤奋、好刻苦，又咧老咗都有童心嘅。 嗯，咁听闻咧就话齐白石咧画嗰啲鱼虾蟹咧画得好靓嘅系嘛？ 系啊，因为佢咧时时都回忆童年咧喺乡下嘅所见所闻，包括嗰啲小昆虫啦、鱼虾蟹啊、青蛙啊、花卉植物等等嘅，佢就中意将工笔。即 系 好工整嗰种画法，同埋大写意又好随意嘅画法，两种笔法结合咗，就创造出一种精奇绝妙嘅叫做工虫花卉画啦。 哇，都好少可，一系就好精细，一系就好随意，但系可以将两样沟埋一齐吓。 系啊， 咁我又听人讲过咧，话佢系都属于伟大嘅人物啊？点解咧吓？ 佢一生咧崇尚自然，歌颂生命同埋和平，对艺术。鞠躬尽瘁，通过自己的诗画作品叫醒了人类的良知。他不单止是中国文人画系统的传人，而且享誉国际的，曾经获得国际和平奖金，而且被世界和平理事会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 哦，那怪之是伟大了， 是的，国际化的。 那他有什么传世的作品？ 有很多的，譬如说麦蟹图、玉米蜻蜓、蟹谷、贝叶工虫啦、虾啦，仲有一啲嗱，先你讲埋佢啦。 你俾嘅资料我读埋，就系有荷蛙、荷花个荷啦吓，青蛙个蛙，枫叶寒蝉、不倒翁、蛙耳同埋雨后等等。啊，蛙耳系即系 撩耳仔啊， 就咁样都画咗一幅画出嚟。啊，听你头先咁介绍咧，佢又咁崇尚大自然咧，好爱田园生活啦。咁啊，谂起一只歌咧，我哋啱可以听啊，崔博士。就是欧瑞强的陌上归人，都在这个田间里面他视野所见所闻。 没错，一只好听的民歌。 好，我现在听一下。现在来到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保健的东西，有什么啱喝的汤水或者茶之类呢？ 好，我们又讲回保养眼睛。 是。 介绍一条疏肝养眼茶，一个人量。那个材料呢，有蜜蒙花10克，玫瑰花5克，杞子十克，要厚下嘅红枣三粒就去咗核啦。再讲一次，蜜蒙花十克，玫瑰花五克，杞子十克，厚下嘅红枣三粒去咗核。 系咪要焗嚟饮啊？ 冇错，洗净啲材料啦，用大半杯滚水啦，先焗佢10到15分钟左右，然之后咧摊到暖就可以饮噶咯。 嗯，蜜蒙花系咪比较少介绍啦？嗬， 我哋以前提过下，不过系少讲嘅。 系，咁佢嗰个好处喺边度咧？ 嗱，佢系甘味。就微寒性嘅，我嚟医眼睛嘅疾病嘅，喺中药入边好有用，有润肝明目嘅功效。咁多数用嚟治疗咧，只眼赤赤肿痛啊，即系发炎啊，同埋咧时流眼泪啊，见到光又唔舒服啊，甚至白内障嗰啲眼疾等等嘅。嗱，玫瑰花咧疏肝解郁，同埋咧和血调经，红枣又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杞子唔再讲啦，系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嘅。咁成条方夹埋就疏肝、清肝、养肝明目啦，适合一啲肝气郁结、睇嘢咧睇到蒙查查嗰啲人就啱饮啦。 好啦，咁嚟到我哋小贴士嘅时候，都系同眼有关啦，系嘛，张博士？ 系啦，嗱，有一句说话叫根之精为黑眼。嗱，呢句说话就出自《黄帝内经》，个意思就话肝嘅精气常住于黑精嘅部分，即系我哋眼睛啊入边黑嗰个部分啦。 系， 包括有角膜啦、前房啦。红膜等等的，因为肝主筋，所以筋之精就是肝之精来的。肝在五行属风，所以黑精的部分要叫风轮。在《黄帝内经》很多次提及眼和肝的关系，譬如 东方色清，人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 还有 肝受血而能视， 还有 肝气通于目，肝和侧目能辨五色耳。 嗱，呢几句话咧，总嘅意思就话肝气喺对外嘅表现就通过眼睛啦，所以话肝气外现嘅孔窍就系眼。所以肝脏如果得到血液嘅充养，能够咧精血充足，肝气和顺，眼睛咧就能够咧睇到物件好清楚啦，同埋辨别啲颜色亦都好清楚嘅。 系 嗱，喺上述《黄帝内经》嘅经文咧。可以见到肝和眼的关系是最大的。在中医养生金句情字篇，我们提到 怒伤肝，怒则气上。 啊，讲明咧，情志过激啊，即系成日发嬲嗰种啦，或者郁结过久啊，即系成日唔开心，郁住郁住，就会导致到肝气郁结，或者咧肝阳上亢。有啲咩表现呢？哇，好烦躁易怒啊，好容易发脾气啦，或者胸闷啊，成日咧弱气啊，怯肋疼痛啊，即系两边嘅髌骨嗰啲地方咧，成日觉得痛。 嗯， 结果就会令脏腑嘅气机失调，啲气唔顺啦，甚至咧直接咧导致眼睛嘅气机阻滞，结果就出现一啲眼疾，包括咧譬如角膜炎啦、虹膜睫状体炎啦、青光眼啦、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炎等等嘅， 系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其实仲有嘢系未讲得晒嘅，就留翻下一次会讲咩咧吓？ 下一次咧，我哋就继续近代嘅画史啦， 嗯， 讲另外嘅人物， 系同埋另外一啲嘅保健之道啦， 冇错啦。 好啦，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各位朋友咧就可以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去重温嘅。咁我哋喺下个星期二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再见啊，崔博士啦，拜拜， 拜拜。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度甜，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千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咁分享一下咧，点样可以朝头早咧过一个好健康嘅清晨啦。我自己咧就会一朝早一定会饮杯暖水先嘅，一起身，因为咧就觉得啊要暖一下个胃同埋暖一下个喉咙，保住条声，咁咧就会冇咁容易病啦。咁而之后咧我就会食一啲健康嘅早餐啦，譬如咧就系食一啲麦片捞牛奶。咁咧，仲会加只香蕉，咁咧就会觉得啊，又会有一啲嘅 energy 啦，又唔会太过饱，又可以咧即刻咧等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咧，就可以去做下运动啦。 因为我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呢，其实同夜晚做真係好大分别。朝头早做完之后呢，你成日呢就会觉得係充满咗力量咁样㗎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听到觉得啊都可以不妨试下嘅话呢，都可以做下运动㗎喎。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就快六点半钟啦，咁啊，听日咧就系星期三，讲咩咧？咁如果大家有睇到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利咧，都睇到咧就系林思维同我就拍咗条片，就讲呢个背部健康同营养嘅关系嘅。有冇呢个背部健康嗰个情况咧？如果冇，都听下模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铁话，屯马线架空电缆故障已经修复，今早屯马线列车服务正常。港铁何文田站附近架空电缆设备，寻晚十一点几发生故障，影响屯马线列车服务，工程人员在修车之后抢修。打鼓岭一个环保回收仓凌晨发生火警，消防已经救熄，没人受伤，起火原因无可疑。凌晨一点半，位于平斜路的回收仓起火，消防到场发现有回收物料焚烧，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救熄。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后，捣破一个非法钓鱼机赌场，以及拘捕八个人，其中一个人涉嫌非法入境。警方昨天下午突击搜查旺角上海街一个单位，其中一名被捕的女子涉嫌管理赌博场所，另外六名本地男女和一名内地女子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涉案的内地女子同时涉嫌非法入境，另外被捕人亦都涉嫌违反限聚令，警员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行动中，警方检获两部钓鱼机、两部射击游戏机、一部雀鸟机、一批游戏卡、读卡器和$1,000赌款。警方在大屿山拘捕一名15岁少年，他涉嫌贩毒，并检获市值超过180万元的毒品。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后，前晚在梅窝一座住宅大厦的电梯大堂搜截查一名少年，在他身上搜出属于大厦一个单位的锁匙。警方其后在单位检获约3公斤毒品，包括怀疑氯胺酮及怀疑可卡因，同埋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33啦，欢迎收听6月29日星期二嘅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已经停刊嘅《苹果日报》先后有两名撰写社评嘅作者被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网媒立场新闻宣布，将今年五月或者之前刊登过嘅评论文章全部下架。咁系咪可以减低编采人员同支持者嘅风险呢？我哋问过喺立场写文章嘅学者同埋律师，一阵听下佢哋嘅意见咧。 英国近日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株影响，疫情再趋严重。政府宣布对英国实施地区性嘅航班熔断机制，由7月1日凌晨零时起禁止所有从英国来港客机着陆香港。有专家警告 ，Delta 变种病毒株将会肆虐全球，未来要检讨入境安排，要求一啲 要求一定要完成接种两剂可抵御变种病毒的疫苗才可以来香港。一阵听下专家意见。 位于将军澳百胜阁的本港第一间中医医院将会在四年后落成，营运模式是怎样？相关人士又有什么期望呢？我们问过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亦都同本地的中医学生以及病人组织倾过，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差估署的数字显示，本港五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年是升2%，创23个月的新高。地产界人士就预料啊，楼市求过于供，楼价升幅是预期之内，估计六月楼价指数有机会再破顶。留意阵间的特写环节。 在国际方面，会讲讲法国的政局。法国两个主要政党在地方选举都失利，传统左翼和右翼的阵营就表现较佳。有评论认为，反映明年总统大选未必是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的对决，而投票率创新